曼聯號稱全球最多球迷，不過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聯他號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球隊，但其實比民建聯更無恥。反曼已經是我們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禮拜四十至十一，獅子和阿譚同你一起反曼大聯盟。 好，哭波桑下半場開波啦。咁我哋即係上一節講啲英超呢，都講到都幾眉飛色舞嘅。咁啱啱即係琴晚就有場利物浦嘅。 冇錯。 咁就不敗喎。 係啊，不過連勝 就斷攬 喎。不過就即係 可以連 失分啦。 三十二場跨季。 跨季最後嗰六場好似係不敗嘅。 係。 你冇記錯就跨季十二場不敗。 係。 嘩都好犀利喎。 不過呢啲浮雲嚟嘅啫，最緊要今季。 哦，今季 OK 啊，咁啊，今即係呢一場波先至輸波，唔係輸波，失球， 終於冇堅切啦，終於失分啦，咁樣咯。 咁啊，莊周雙比好犀利喎， 勁啊，一個踢曬， 一個踢曬， 係啊，四球都係包埋， 四球都關佢事喎， 四球都關佢事㗎，係啊， 有助攻又入波， 我覺得佢破壞曬成場波咯，而家。 啊，點解咧？ 點解咧？ 有冇好睇呀，如果咁樣即係你成 即係你玩晒。 喂，你又冇講到佢即係特登嘅。 但係好難覺得佢係特登㗎喎，真係。即係你點樣解釋啦，我唔講場波先啦，先講佢呢個行為啦，大佬。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防守中場，佢失敗㗎喎。 係啊， 佢完全冇。 唔係喎，你咪講緊佢第一球輸，即係送俾利物浦嗰球波。即係講緊嗰球，即係想交俾龍門，結果俾少力士接 啦。係嗰球係。 嗱，嗰球波咧，佢好有謝拉特嘅風範啊！ 明 我講乜啦？果然跟阿謝拉特學咗幾年 嘅。嗰啲致命回傳， 致命回傳， 嗰啲致命傳送真係好致命，係真 係。咁啊，嗰球波就係喺自己嘅禁區入邊回傳俾龍門， 直線俾龍門， 輕輕撥一撥。其實啊，佐天亞神有逼佢，但係都冇逼甩佢，佢自己已經送咗個波出。 唔係俾直線走斜線咯， 係啊， 史努力走斜線 咯，對方咯，對手咯，即係你自己。 你話俾咗幾位靚啊？ 係啊，咁結果就。其實佢兩分鐘已經入咗球波，咁有少少顧慮嘅。 但係咪即係佐敦軒達神提一提佢搶咋？ 唔知係咪？ 即係埋逼佢嘅時候回傳啦，即係可能啲慣性咧， 隊友 慣性犀利回傳咁樣，跟住自己回傳咗嗰啲啊。 於是另一個隊友啊，即係領水啦，就執一腳。 即係呢啲唔覺意咁領咗自己有嘢啊。 咁其實呢場波，我覺得個重點都真係喺阿 Servi 度嘅，即係無可否認嘅。 係 即係之前都有啲討論講過話，即係我即係我理埋，可能有少少覺得可惜啦。一送走咗呢個本來都叫幾有天分啊！ 但係而家睇就似乎 我覺得 唔係喎，我唔係咁講喎。我由頭到尾都係覺得佢爭啲嘅。不過問題你哋大部分利物浦咪咁吹捧佢，我唔好意思咁落墨。 唔係，我諗係佢買佢 potential 啫。 一個我從來強烈都覺得一個馬田基，你一個佢覺得個天分真係麻麻地嘅啫。 其實我睇埋呢場波，咪就係講俾你聽咯。佢個不足之處仲係好明顯。 其實佢喺個腦筋上出現咗問題咯。阿貴神嗰句 呢句即係針對翻頭先嗰個回傳。 唔係典型嘅英格蘭球員咯，就係冇 vision 咯，即係冇視野。 佢最大嘅問題就係咧，你佢以前喺利物浦入邊咧犯啲錯誤咧，其實包括係啲隊友其實覺得佢好難夾嘅，係即係同佢合作幾唔愉快嘅。咁去到後期上季後期咧，其實我之前都講過就係羅渣石特登唔用佢嘅。好多場波擺佢後備，即使要攻，即係落後都特登唔出佢，根本上有少少擺明係想即係想請佢走嘅。係咁其實呢點咧，你睇翻今季季初呢幾場波，尤其是呢一場係更加明顯嘅，就係、是、佢真係會令到陣中啲老大哥咧，即係包括而家史雲斯入邊嗰啲隊友咧，係覺得幾猛嘅同佢踢波，因為佢幾難估佢想做乜嘅，即係包括有時可能交波可能好近俾個好大力嘅一腳波俾你，或者有時轉方向咧就轉到去即係後十個身位，即係佢好多呢啲波嘅。如果你睇一隊強隊咧，其實好難係要求你成季或者哇，你踢咗都唔係第一年踢，你踢咗三四季都仲係咁樣咧，好難。唔請你走， 係 咁你今場波其實兩球波輸都同佢好有關係， 因為 就有呢個質素， 因為始終利物浦從來最雞肋，即係最軟肋個位就係中場中啊嘛，係 冇錯。 佢老實講，我都唔贊成佢借沙軒入，因為我覺得呢個位係冇得借嘅， 如果以你要追趕一啲成績嘅球隊嚟講，呢啲位借唔到嘅，呢啲位係一定要不斷咁磨合同埋揾適合嘅球員去夾嘅。 佢而家就磨緊嗰個係佐敦軒達神咯。即係 我有獅子好睇好佢添，覺得佢睇得好好。尋晚我自己咁睇就，我覺得佢捱緊張約咯。即係佢係只不過好唐寧少少。好過 Jo Allen 少少，但係問品唔可以短時間放曬咁多球員 新簽。我就個人覺得面少少，如果你覺得等緊張約偉，但係佢22歲，佢會簽咗5年㗎嘛，佢就唔係咁嘅。 唔係，即係我話，即係起碼都用多兩用多季。 唔係，佢都有用嘅， 佢有進步， 有進步啊！ 同埋佢而家都差唔多掌握咗係打一個比較。右邊一邊，其實佢嘅防守係夠嘅， 佢防守 OK 的確係好咗嘅。 即係我意思就話，如果佢最追趕頭四咧，佢係可以存在嘅。但如果佢呢段時間佢再唔進步咧，我唔覺得將來萬一利物浦有機會打歐聯嘅時候。佢會有一個位可以踢到咯。 我覺得如果利物浦有歐聯打嘅時候，就會再增兵， 係會再增兵 嘅。就係因為今屆只係一個過渡嘅階段咯，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即係翻翻轉頭講翻阿 John Surfy， 其實係即係你話佢冇乜天分，咁係嘅。但係其實佢係有一個即係如果你當佢一隻牛咁用咧，其實就好用嘅喎。 其實佢 一個人好搏命咁同你一路走嚟走去。 其實佢又唔係冇乜天分， 應該啱使 嘅。佢又唔係冇天分嘅。如果你俾我比較咧，我覺得佢有少少，佢似一個中國嘅球員。佢、有啲 鄭子， 佢似邵佳一。 哦， 即係我覺得佢係有少少個人嘅能力，即係類似嗰啲，但係佢踢唔到一個戰術出嚟。 即係佢一個好平庸， 佢夾唔到球員嘅。咁典型嘅中國球員就係咁噶啦。佢、有幾塊佢揞波啊、遠射啊、first touch， 因為佢嗰、那個 OK 噶。典型英格蘭球員， 佢嗰個體質其實好啊，是但係個腦係真係唔係咁好。 是但係咁，但係你需要個領隊去調教佢咯。 同埋佢喺場上嗰個身體語言，頭先我講過就係有時啲隊友係好。是好想鬧你就係、是、因為嗰樣嘢佢真係， 但我覺得 唔應該射佢射鬼 咗，要狠狠地即係鬧佢一鑊咁樣，可能佢會醒咧。 唔係，我覺得呢啲球員就俾佢做啲簡單啲嘅嘢啦，即係就攔截就攔截就算啦， 即刻攞個波出嚟， 即係唔好要佢用咁多腦，即係你啲史雲斯嘅體系裏面其實某啲戰術都做得好複雜嘅，咁但係你叫莊祖蘇嚟做咁複雜嘅嘢，當然就有困難啦。 其實我好唔明羅德納。即係佢，即係將隊波今季扭到 拆散咗。 佢完全係因為收購咗阿 Surfy 出嚟，然之後再將 收購咗 Bonnie 咯， 係咯。唔係，但係其實 Bonnie 都唔係最重要，佢係因為收購咗舒爾維，佢真係舒爾維交到俾龍門，結果交唔到俾龍門，舒爾維咯。咁佢因為買呢個球員嚟改變成隊波嘅風格啊，而家絕對係咁樣樣。你見下半場咧？好多球員唔再交波俾佢啦，佢已經做一啲，即係佢嘅工作簡單咗啦，已經唔係攞住個波做 playmaker， 係啊， 佢已經喺側邊傍撚住嚟睇波。 但係即係魯特納應該要清楚了解嘅球員咯。 唔係，我諗我當初以為阿莊周 Surfy 嚟其實都係打下後備啊。 係啊，我以為佢打前鋒 啊。係啊，我都有諗過，但係一幫你嚟咗咧。就應該就唔係嗰回事， 係咯，即係揾佢做一個工兵嘅，即係你嗰好典型英式嘅衝撞咁撞甩咗個波交俾隔離左右，咁其實應該啱使嘅。 其實你睇， 即係如果你要佢做，即係你要佢做一個斯丹，要做一個奧斯，要做一個夏薩特，咁梗係領嘢啦，咁你 梗係唔得啦， 你真係冚啦，真 係。唔係即係你睇呢個沉默，就唔係好似一個另外一個謝拉特咯。不過就冇乜能力嘅， 即係弱版嘅啫。 即係你 18、19歲嘅啫。 你而家變到咪尋晚就史雲斯踢利物浦嘅風格，去對一個踢史雲斯風格嘅利物浦咯。 或者我哋都講多少少兩隊波嘅表現啦，即係話兩隊表現啦。咁呢一點咧，我先認少少叻啦，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咧？ 係。 我之前講過摩西斯咧，係應該打左邊嘅。是簽返嚟咁似乎今場波 係打左邊 嘅。打左邊 嘅。 咁因為我其實唔係我即係參透到喎，睇啲新聞就係羅渣士有講過，就係佢真係想將郭天奴打中間。因為佢實在冇好好嘅突破能力。如果你擺喺邊路呢，佢冇嗰個體格去過一個球。但係摩西斯起碼有呢一點，即係由佢嗰球入波基本上你睇得到佢做到呢一樣功夫嘅。 同埋佢好多tackle 呢、飆波呢同埋 ball winning 呢係做得好好囉。 咁呢點就係車仔體系嘅人不嬲都有呢個 着數。同埋佢搶斷咗之後呢，佢好黐腳嗰啲波。你會見到好黐腳。即係你會好諗啊， 真係好波都唔入英格蘭國家隊啦。佢係可以有兩個席位㗎嘛。係 佢係放棄咗。佢揀咗尼日利亞囉。 揀咗尼日利亞。 咁其實英格蘭 同尼日利亞差唔多。 有啲唔識貨。 但我覺得兩隊都係差唔多。都係乜乜。 唔係啊，如果你打尼日利亞攞非洲國家杯啊。你打英格蘭等幾時啊？攞幾時攞杯啊？ 水杯啊！ 攞水杯啦，咪係 咯。 啊，咪但係呢個球員我都幾睇好佢會係重用嘅。 嗯。 咁郭天奴呢場波就表現差啲啦。 麻麻地啊，唔適應啊嘛。 可以咁講啦，因為佢換走郭天奴咧，係仲不堪嘅。 嗯，係啊，佢換咗 即係已經話俾你聽咧，其實如果呢隊利物浦冇咗郭天奴咧， 大領喎， 好大鑊。非常 係啊，呢個冇錯。 呢場波其實你睇得到利物浦我咁而家有個定論咧，就係佢前鋒同後衞嘅人腳係夠嘅，但係中場嘅變化極少。 少啦， 即係因為你講緊謝拉特，講緊盧卡斯利華同埋軒達臣， 冇啦。 你再多多個祖艾倫都唔會有乜分別。 同埋你要預盧卡斯利華係會攞， 係唔會打得？ 唔係啊，你會停賽㗎嘛？呢啲位係會 停賽。盧卡斯利華除停賽，仲會 就算你唔 strict red 啊，你會坐個黃牌，你都要停。 所以而家個問題就係，除非利物浦可以踢到一隊好似多蒙特嗰種好有效嘅快速反擊啦，或者係可以擺趴曬所有中場去踢波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謝拉特你又唔可以擺趴咁多球員，特質又係咁樣啦。咁啊令到利物浦而家其實贏好多場，贏好多場波位。即係唔輸咧，其實好問水，好問水。 所以 但係呢啲問水就係需要，好耐都未見過喺利物浦。 所以咪話承接翻我上一次講係用一啲較防守性強嘅戰術嚟掩蓋。今場冇咁防守性啦，你咪見到好多 見真章， 好多 咁咪賴你嘢咯。不過有問題嘅嗱，首先其實俾少少 credit， 即係俾少少阿拉雲俾佢，因為俾少阿拉雲，因為其實呢條後防咧。三個都唔係正選嚟嘅，首先新兵殺高嗱，新兵殺高 將來應該將來會係 殺高， 呢個可以 殺高係非常好嘅。其實佢以第一場嚟講非常好，有好多波咧。如果你 imagine 係加熱擦就輸咗㗎啦，佢救翻隊波。 有啲可以批評咯，佢係，但係就唔係話好差。其實要批評嘅有嘢批評， 有咁當然有啦。佢有時其實太容易失位，但係佢恃住自己手上腳長就掹得翻咯，係啊。咁另外右邊你要用 Wisdom， 因為Gareth Johnson 出到啦。咁你何生你基數係正選啦。咁另外 Skirtle 其實今季都唔係好諗住正選啦。如果唔係托尼真係傷都未必打啦。咁以呢條後防線嚟講， 夠做嘅， 即係輸兩球，咁係差，但係真係有少少情有可原咯。 但係以今季利物浦應該打30幾場嘅啫。應該 咁啊， 即係 應該夠用嘅， 夠用啊！即係計埋啲 上司數高啊，托尼又出得啊，其實你馬田基利啊，買家都仲未用啦。 你計埋啲聯賽杯啊、足總杯，可能打40幾。 唔係，而家係後防絕對夠用， 後防絕對夠用，前鋒都夠用，係 中場啫。 前鋒下場。蘇亞雷斯演出 係咯， 係 啊，咁你 中場啫， 下場出得啦， 下場出得 啦，出得。 咁啊，之後對曼聯嗰場聯賽杯都出得啦。咁你如果當蘇七出翻咧，其實你就會睇到 郭天奴就舒服 啦。只要郭天奴出得翻，有蘇七同有蘇亞雷斯咧，我期望係踢得翻上季季尾嗰種波嘅。 即係最難捱嘅，只差唔多捱過。 同埋頭先講過啦，就因為即係始終而家前場強同埋後場強，中場唔強啦。有阿蘇就佢會做翻多少少後邊攞波嗰樣嘢，咁令到。蘇七因為令到小力士會好踢好多， 咁啊希望捱過啦，快啲。 咁啊， 唔係利物浦都係走勢都係我展望都係好。 唔係我始終都係堅持啊，觀望咯，即係唔好投以太多幻想，真 係 唔實際。 啊，你真係謙虛，一你真 今季即係 keep 住喺前嗰幾位咧係樂觀嘅。 我 暫時睇嚟都仲係一個 OK 嘅 OK 嘅。 我都講過，如果嗱呢場波可能即係咁樣講係有少少痴人說夢。如果阿仙奴同埋利物浦啦，我當大家自己有啦，都可以好快鎖定到頭四咧，即係我覺得呢季基本上已經冇乜遺憾噶啦， 係啊， 即係呢個係利物浦呢幾年都做唔到嘅嘢啦， 係冇錯， 係啊，即係阿仙奴都做唔到啦，每一次都攞第四咁滯啦，但係呢一樣已經係我覺得實際目標。咁譬如就算你睇今場波下半場最後嗰30分鐘利物浦捱打咧，你都睇得到嗰隊波嗰種戰意同埋嗰種推動力同埋冇變化呢樣嘢，依然係好令人擔心。 好啦，咁就利物浦啊，希望越打越好啦。我講少少熱刺啊， 好啊。 咁因為就熱刺呢場波就有2-0落位置，有新兵啊，見到艾力神嗱，好明顯咁見到咧，呢個艾力神咧落咗嚟就真係好好多啦。第一件事咧就 即係以往我上個禮拜講蘇達道嗰個前場，完全係冇呼應、冇人幫嘅問題咧，亞歷神尼道咧就解決咗。 解決咗， 因為就佢企個位就真真正正係攻擊嘅中場喺蘇達道嘅附近，咁啊好明顯啦，同埋佢嗰個嘅hold波啊，亦都係相當之彈性，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司古神亦都係 發達啦，發達啦！司古神 因為連入兩球，同埋咧，即係冇咗 Chatley 咧，就真係好多。 但其實應該係即係艾力神，其實即係以往佢都係喺個前鋒後面嘅男人啦。 係冇錯。 即係佢而家今次啊做蘇達道後面嗰個男人就即係其他隔離左右嗰啲，即係佢做咗一下即係喺禁即係以前可能見啊法比加斯喺阿仙奴做嘅嘢，即係佢又喺個禁區頂，即係禁區前，即係最近沙零碼咁，突然之間俾一個波有人執入去就搞掂啦。 我一直覺得熱刺簽佢就係 發達， 算係今季簽得最 好最好係咯，卡普爾啊佢啊嗰啲都係好好嘅。 其實睇翻歐聯啦，即係呢一兩季亞即試下踢歐聯啦。佢啲隊友咧，即係阿力神啲隊友，其實大部分啲入球把握能力都。偏低咁喺亞熱刺呢隊波入面，你有蘇達道啊，就算迪科爾都起碼都好過佢呢啲舊隊友。 OK 啦， 照計應該係好踢好多，同埋佢一個好唔自私嘅球員。 係啊， 咁呢點就對於熱刺一般嚟講比較風格，即係個人化多少少嘅波嚟講， 即冇我哋上即係上一場上一個聯賽對 輸俾亞斯， 係咯，輸俾亞斯咁各有各打咯， 係啊， 係咯，即係你見到呢場係好明顯係啲球員係有呢個走位， 唔 係 即係起碼 交到個波， 佢嗰個陣容嗰個層次感就緊密啲，就冇好似前嗰幾場中間成嚿空位冇人嘅。 唔係呢個可能成隊波都係六尺嘅球員，你梗係一定要揾啲有靈活性強嘅踢㗎嘛，係咪先？ 咁啊，所以就熱刺都應該都要睇住㗎，即係有艾力神喺度啊， 睇多幾場，睇下佢可唔可以即係揾到一個啱用嘅陣容啦。佢仲係試緊。 好啦，咁就英超都差唔多啦，講少西甲啦。咁啊，因為西甲真係只係嚟緊禮拜六，因為我嗰晚就睇車路士睇到我咧，真係 掹啊， 好掹啊，咁啊瞓唔著，咁啊唯有咁啊啱啱就巴塞對西維爾。 睇完車仔咪睇巴塞咯。 係啊，就係諗住，睇完車仔掹到死。睇個睇巴塞舒服啲啦，開心下啦，都要睇到咁鬼， 都好驚險喎， 都好驚險。其實呢場波咧，就其實巴塞咧就表現 OK 嘅，即係個前場嗰幾個尼馬，咁啊嗰場波法比加斯冇出嘅，係後備嘅，咁就尼馬打得好好嘅嗰場波嚇，即係可以話佢嚟巴塞咁耐表現得最好嘅一場，甚至好過美斯添。 係 咁啊，但係咧。即係巴塞嘅老問題啦，第一就角球嘅防守啦，依然都係咁睇嘅， 數到嘅呢啲冇夠㗎啦。 係啊，其實咧佢即係被追翻2-2個球啦，又係六個球輸波啦，咁就即係所有嘅。角球防守球員就㧬曬去前處，結果中間就漏咗一件，咁就俾西維爾嘅球員咧，咁就射入咗嘅。咁其實之前講翻啦，咁就係巴塞上半場都仲好地地㗎，咁就係咧第一球就係阿祖安奴咧，就俾阿丹尼爾頭槌頂入，左閘交俾右閘頭槌頂入， 咁誇張？ 唉，真係呢、這個真係，我諗只係巴塞先獨有啊呢樣嘢。 因為艾維斯嗰下殺入去係。真係即係經常拿手， 同埋好坦白嚟講，嗰場波又西維爾又係枕住喺後面縮埋一嚿咯，咁啊梗係全部就㧬曬上去啦，咁就所以咧就變咗有咁嘅情況出現啦。 巴塞打到呢啲波，根本上打兩個中堅，甚至打一個中堅嘅啫， 係啊， 其餘嗰啲都係上曬去㗎啦， 都係打壁機嘅啫。 啊，同埋不過嗰場波咧，講翻轉頭，馬斯查拿路其實 OK 嘅喺後防嚟講嚇，咁啊但係當然啦， 當然佢領嘢嘅時候，大家都好急啦。 係啊，領嘢嘅時候咧就係講翻佢臨尾啊。即係2-0啦，美斯射2-0，即係嗰個波其實法比加斯即係後備入替啦，俾阿尼馬再俾美斯一個三角嘅短傳嚟講都做得好精彩，2-0本來就應該穩陣嘅，75分鐘， 哇！ 咁就點知咧？去到80分鐘咧， 就 連輸兩粒，就好明顯睇到佢哋啲人嗰種嘅體能，同埋睇佢嗰個心態咧，係好明顯係放鬆。放鬆咗好多之下咧，就俾拉傑迪咁就搞掂。其實嗰場波就拉傑迪就踢得好好嘅，啊，即係喺中場都做到好多，又上又落，係西維爾成隊波係得佢打得好嘅啫。咁但係都俾佢。 我想問下金美好睇成點啊？ 金美路麻麻地， 麻麻地， 真係麻麻地，因為。 有幾多 possession 啦、啊？西維爾講真， 34% 啊，即係三分一都冇。 係咯， 但我覺得即係巴塞頭先先話佢哋尾段即係放鬆，咁其實即係好明顯，即係踢嗰啲都意識到要流力踢歐聯啦、 啊。啊，咁但係個問題，當你去到89分鐘俾人角球搞掂2-2，就主場打和都大和啊嘛，大佬 唔緊要啊，人哋都和你又和，怕咩啫？ 咁但係。好嘢喎，美斯！嗱，美斯呢場波咧就唔係以技術取勝，我覺得係以個力取勝。其實嗰兩個即係第二個入球，其實都係咧憑佢嗰股嘅力，即係嗰股速度咧，即係將成個西維爾嘅球員幾乎就撞低，咁啊結果咧就咁樣去射入。另外最臨尾即係補時三分鐘嗰個波咧，亦都係啦，又係美斯單騎直闖，啊佢嘅變速就令到西維爾嗰個後衞直情都拉唔住嘅，跟住俾出嚟中間就俾阿三齊士就搞掂，就3-2就屈機就屈翻個三分翻嚟。其實咧之前西維爾就有球角球就判炸壺，我聽坊間咧有啲人話就係呢個波係咪又係俾球證屈咗4-4啊？咁啊，但係其實睇翻清楚呢個慢鏡頭咧，唔係嗰個波係丹尼爾的，而且佢係俾人擁跌嘅。即係當個前主嗰個球員頂入去嗰陣時，咁所以個波就應該係犯規嘅，的而且確。咁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啦，巴塞呢場波3-2咧，又贏西維爾。 喂，我有讓感人好感人嘅故事想同大家分享下喎、 啊。艾比道 啊，艾比道就係呢個舊隊友啦，就而家仲睇緊巴塞，今季仲有22號波衫嘅丹尼亞維斯啦。 係啊，冇錯。 琴日睇新聞咧、啊，就原來艾比道即係舊隊友啦，而家已經踢緊摩納哥嘅、啊，即係前左閘。 即係巴塞負咗佢啦。係 啦、啊，咁嗰單嘢唔好講啦嚇，即係爭緊爭錢。 即係呢啲人 情。呢啲糾紛嚟嘅。 咁樣。 系啦，多少都系啦。 咁啊，原來即係呢兩個即係集位球員非常之 friend 喎。咁啊，之前即係阿艾比道就要做呢個肝臟嘅移植手術啦。咁啊，呢個艾維斯係要求主動要求就。不如將我肝俾咗俾你啦、 嗯，即係就驗身睇下， 即係有驗過身嘅係嘛？ 呢點又唔知，但係最、 啊、即係佢有佢嘅意願， 有意願 幫下手。 咁啊，當然阿比魯就拒絕啦，因為即係咁樣就即係累咗對方嘅即係足球。 即係好彩，即係好坦白講，丹尼係有情有義嘅。你睇佢第一球波入咗之後咧，佢就唔慶祝㗎，因為佢以前係打西維爾啊嘛，打西維爾出身啊嘛，就唔會好似有啲即係曼聯某啲球員咁樣啊，嗰啲雲某嗰啲咁啊。 戴手又打三秒之後就突然間回堂又咬底咁樣 咁所以丹尼呢啲又好球員嚟嘅。咁要講另外一場啦，咁巴塞又贏波啦，皇馬咧 又點咧？ 又作客就2-2和咗維拉利爾嘅。聽傑斯講咧。咁就呢場波係相當好睇嘅，咁我啊 download 咗個半 download 咗全場，但係我睇咗半場。有幾個球員啦，要講下啦。第一個咧就係因為維拉利爾就都有幾個球員加盟嘅，第一個咧就係杜斯山杜士，因為即係如果大家仲係都留 大佬。 係佐翻尼，佐翻尼杜斯山杜士，因為佢前年打馬略卡，今年馬略卡降班咧，就去維拉利爾嘅。 初喺阿仙奴過去， 唔係 巴塞 佢自己走嘛，佢自己走去熱刺嘛，係啊冇錯。 跟住坐咗一排，跟住就去咗 係啊，就翻去西班牙咯，係啊，搞咗一輪嘅。嗱呢山杜士就最即係杜斯山杜士，即係響呢幾場波維拉利爾都有好出色嘅發揮。咁就另外就佢舊年嘅舊將。簡尼啊、班奴啊呢啲球員喺中場 好多年啦， 尤其簡尼咧都係有好上有好好發揮。另外咧，前面有一個好矮嘅球員叫做皮利拉，即係24號仔，好矮嘅。咁但係咧，佢嗰個嘅轉身啊，即係喺個禁區入邊咧，都係做得相當之靈活。嗱，呢幾個球員其實咧喺前場我睇翻嗰場波嚟講咧，即係嗰啲傳送啊，都相當之係靈活，同埋睇得相當之靚，好悦目嘅嚇。 咁我想問皇馬咧， 皇馬就。 即係咪好保守先？即係咪肥安係咪又係啲保守？ 皇馬就唔算保守，皇馬唔算保守。 進取嘅， 進取，絕對進取。啊，你又想，我又知你想講咩啦。嗱個問題嗱，第一件事就巴爾就呢場波係第一次嘅上陣，咁啊即刻入波嘅。 係咯。 咁啊巴爾總體表現就普普通通啦。咁啊後屘都被。 我想問佢打咩位都係左翼啦嘛，頂前。 右邊我見佢右邊多少嘅，我見佢右邊多，因為斯朗要打左邊嘛。 啊係喎、 okay。啊斯朗左邊就賓斯馬喺前面啊嘛。哦、啊所以咁但係其實咧。 未熟啫。 啊其實嗰個入波咧就反而就響因為佢有時會換位嘅，即係斯朗同阿巴爾。咁、那個波就係阿卡華積。 咁啊，因為就皇馬嘅後防咧就傷曬，咁啊跟而家底裝咧就卡華即右閘，中間比拉莫斯，左邊就拿祖，嗱其他球員就傷曬噶啦，係呢四個嘅啫，冇 大鑊， 冇第五個噶啦，咁所以咧都好大件事。 傳聞歐聯係會用啊卡斯納斯打正選啊嘛， 我傳聞啫，我陣間歐聯 陣間再講啦。 嗱嗰場波卡華即打得好好嘅，咁啊嗰球波就係卡華即右邊咁啊俾出嚟，咁啊巴爾咧一嘢就喺左邊飛入嚟就鏟入，咁啊呢球波嘅，咁就咁連隨啦，其後咧咁啊。其實簡尼就入咗先嘅，咁就跟住一比一啦。之後咧就係阿斯七啦，咁啊斯七咧就係、是、都係射入一球咧，省到龍門只腳，卡亞森祖嘅腳咧，咁就入咗。咁啊斯七呢啲世界級球員，咁啊梗係 屈機啊呢啲， 一定係有一球啦。咁啊退到之後咧就係阿呢個杜斯生就係阿呢個應該係阿我唔記得，應該唔記得簡尼就阿昆奴啦，一個遠射射埋去，咁啊盧比斯擋翻出嚟就俾個簡，就俾阿杜斯山盧斯喺左邊咧，咁就咧切入咧，咁就射入嘅，咁啊二比二。 佢嗰下走入去係好快㗎嘛？ 好快，咁啊杜斯山盧斯我都喺現場都睇過啦，嗰次巴塞嚟香港，都真係一個係相當有潛質嘅球員嚟嘅，係好坦白， 即係佢際遇差啲啊， 佢自己唔三勝喺度好高無。貪份人工就走過去英超就賴嘢囉， 同埋嗰陣好似有啲咩桃色豆返嘛，開 P 嘛，國家隊嘅人選出嚟嘛， 總之就蹉跎歲月。嗱，總體嚟講其實維拉利爾佢嗰個 浪子回頭係好事， 就係、是、猜得幾靚嘅，因為就其實好主要就係睇返佢個教練呢，咁就係其實當年喺維拉利仲喺越早即係、西越嗰陣時呢，佢就因為開頭、上半年打得唔好嘅，但係一換咗個教練之後呢，咁就即刻一月換教練就即刻咧，由響聯賽榜中間一飆咧，飆到上嚟咧，咁就攞到翻個升班嘅資格嘅。咁所以我諗呢個教練咧都係相當之厲害啦，咁就都要睇住嘅。咁啊，維拉利爾同呢個皇馬就咁樣啦。維拉利爾之前嘅比賽其實都未輸過 嘅，三場全勝好似 未輸過嘅，即係和咗一場嘅，贏曬嘅，即係係啊，全部都係開大添嘅，重要嚇，即係所以 西甲版嘅利物浦啦，三勝一和啊嘛， 三勝一和係啊，但係開大，你利物浦就 啱 嗰場開細， 啱呢場開大啫，啱呢場， 所以都要留意啦，阿維拉利爾嚇，好咁就西甲就差唔多，要講喺噔噔噔噔噶， 噔噔噔，仲想講少少， 好啊，有咩講？哦，多文啊， 多文就漢堡嗰場其實就我有睇嘅，因為嗰場就同呢個車路士同時進行，咁其實場波就幾好睇嘅，即大家啲攻上攻落，其實漢堡初段其實都有表現嘅，即唔太差嘅，即雖然即大家知道即漢堡個後防就指責一樣，但你有個即真係一個即世界級嘅龍門咁滯啦，我形容呢個艾達 就係艾達啦， 係啦，即其實佢。即如果冇佢嘅話，可能即係漢堡其實輸得仲多， 何止半打？ 係咯，唔係而家呢個比數。即當然去到後段，即係多蒙特咁打開咗個紀錄，就即係封冚咁，又再下半場又再谷多幾段，就係咁數啦。一開始就冇得翻。 艾達係呢個德國版嘅卡斯納斯嚟嘅。 咁唔係超越卡斯納斯，起碼都有十年嘅風光 先啦。我覺得如果睇下， 唔係我意思係。即係喺場上面面對情況，好似前面嗰啲雪糕桶嚟嘅，咁啊佢一個人解決曬。 佢前面嗰啲唔係入到咁多波嘛？因為今年就賣咗孫興文之後咧，德雲特華子一個單打獨鬥咧，其實冇乜人幫到手啊。嗰個進攻嗰個犯數越即係越嚟越單調咁樣，所以就 艾斯蘭啊嘛，仲有邊個？係咯，仲有兩個嘅啫，好似，但係都係靠中場。 係咯，差啲都再差咗啲咯，所以嗰個 歐力係咪走咗啦？ 歐力走咗 啦。上年好似仲有漢堡，我冇記得。 係咯，咁所以就係話去到即係俾人入得幾球，即係後防散曬，咁啊冇得救啦。 咁啊呢場波當然有兩個亮點啦，第一個亮點就係香港人 林 第一球嘅， 哇！嗰球真係好靚啊， 好靚世界波。 如果即係大家真係要揾翻嚟睇，即係雖然即係。香港人呢個身份呢就大家就掏佢光嘅啫，即係佢白爺就係香港人啫，但係佢其實係德國人嚟嘅， 德國籍啦， 德國出世啦， 即係唔會代表香港隊㗎啦， 唔好傻啦， 唔好傻， 冇錯， 唔值得咁做。係 啦，同埋其實即係如果睇有線嗰啲舊年即係上一屆係啦，阿信文、劉信文嗰啲去過訪問佢咧，就其實大家知道佢唔係識，佢完全 識廣東話。佢應該識，可能識識一兩句 嘅。可能識聽咯，但係講嘅肯定唔識㗎啦。中文就一定唔識添啦。 係 係啦，所以就唔好妄想啦。 係 啦。 咁啊，另一點咧就係呢場波完咗之後咧，就漢堡嘅主帥芬克就 炒咗， 炒咗啦。 哦，根據德國嘅即係炒哥咁耐性，啲老仔耐性都係咁上下㗎啦。 德國嗰啲好果斷， 德國好果斷， 好果斷㗎， 係咪咯？唔係應該係咁上下時間㗎啦。 德國就因為佢嗰個 general manager 同埋嗰個 coach 個 分開， 分得好開， 分得好好嘅， 所以就即係唔會話覺得走咗一個就好似係世界末日。 係咯， 哦咁梗係啦。 同埋佢哋好輕用即係 under 廿一或者係。副手 頂住， 同埋好似一頂咧就 頂得貴嘅， 頂得貴頂咗兩季都 係咯， 都好多呢啲咁嘅例子。 嗯，好， 好 咁啊，得咁啊，波差唔多 啦， 係啦，咁啊要登下先咯喎。 登，唔係嗱，今日兩個環保人士就兩個環保分子坐喺度啦。我同我經理夜晚唔使著燈啦，啊燈啊係我哋自己啦。 啊， 咁啊先報一報大家邊啲中邊啲唔中先啦。嗱，師兄就畢爾包主勝中咗。 我講翻畢爾包主場長買啊 ，OK。 OK， 好，即係其實往績都以前 都好㗎，即係除非你對皇馬、巴塞嗰啲另計嚇， 係。即係但係其實畢爾包個主場，尤其是啲球員係 好犀利， 同球迷嘅打氣啦，加埋 同埋今年畢爾包 OK 㗎，幾 係好。跟住就奧沙辛拿細同國米大都唔中啦，國米1-1啦，所以開唔到大啦。跟住就的種啦，曼城和波佢就中咗啊，跟住其餘咧，佢就貼咩卡迪夫城客勝就衰咗啦，史雲斯主勝就衰埋啦，即係跟住曼聯4-1嗰啲就哈哈哈， 嗰啲人唔好講啦， 嗰啲人妄想，嗰啲飛，跟住就球妹啦。卡妹就利物浦客勝就香埋，即係佢同阿的總一人貼一邊就搞到呢場和波啦。跟住就布雷塞克主勝就最終1-1啦，咁就即係後半佢追翻先失一球，跟住追翻，咁跟住就追唔到啦，即係反冇辦法再增添嘅可能兩邊，咁就1-1和波嘅呢場。熱刺主勝啦，頭先講咗2-0啦，多蒙特主勝就又講埋啦，咁呢兩場就中咗嘅。咁啊，經一。使唔使我講啊？經一嗰度水晶宮和利物浦勝，曼城守門入球離格度，曼城嗰個你講唔講啊？有冇怨氣要發表啊？ 冇乜㗎啦， 都係咁㗎啦。 如果離格度係正選定 正選？ 唔係我估撚到一定會出離格度做正選去打輸成，不過問題入唔到波啫。 可惜， 加少少啊。 好，跟住下一個阿仙奴 Stephen 啊，咁佢又俾利雲特讓球主勝，佢又中咗啦。 中咗， 係啦。跟住和夫斯堡讓球客勝就衰咗啦，因為和夫斯堡輸咗嘅。 係。 跟住荷芬咸主勝佢就估啱咗啦，咁即係變相我輸咗，我估中啦。 對到 係啦。Trip 叻啦，跟住 Trip 叻就維拉對紐記主勝就唔中啦。 係啊。 跟住就富咸對西布朗克勝佢就中咗嘅。 好問啊，保時94分。係 保時先入波 先追翻1-1。 係。咁跟住就亞即士對斯和利半場主勝就因為半場係零。 下半場先入波。 下半場啲波先入。 係啦。 咁啊，我啦，小弟就三場衰曬啦，拜仁大呢個3.5球開唔到啦，皇馬細嘅2.5球就點知係2-2啦，總之嗌和啦，跟住無信加柏客勝就因為阿仙奴 Stephen 中咗我輸啦，咁啊三場都衰曬啦， 都係仍然嗰句阿仙奴 Stephen 啊，真係 旺噶旺 旺啊，一個嗰字， 即係我希望我可以繼續做福底， 人逢喜事精神爽， 喂，做我哋個咩啊傑斯啊， 哦傑斯係， 佢嗰個好離譜嘅即係奧斯首名紅牌啊，即係大家都知道佢衰硬㗎啦， 我啲人唔使講，係 啦， 我想補充一點就係馬會上年開始係有呢個盤玩嘅，但 即係嗰個叫 唔係場場有。 唔係場場有，同埋唔一定奧斯爾，但係通常佢會揀一個焦點球員去做嘅，即係譬如話邊個事件會先發生， 即係朗尼啊、費蘭尼啊嗰啲咁樣。 譬如話邊個先入波，即係會入波啊、會攞黃牌啊、被換出嚟之 類。有冇啲 上年咧？我發覺有條路咧係捉得好準，我成日都中嘅就係買托尼斯被換走，即係通常咧又唔會入波，又唔會攞黃牌，又唔會開角球，但係你通常每一場如果你出得托尼斯咧，差唔多一定擔咗90分。 係啊，卡妹嘅嘢講。 唔係啊！我想問咧，有冇得買邊個受傷先啊？ 哦，冇噶。 你哋係關注 佢定佢定咗？ 香港就冇咯。 唔係香港好少嘅， 香港好少咁， 香港好少咁開嘅。 即係嗱，傑斯就長買奧斯爾啦。咁啊，有啲反賣可能就雲佩斯啦。 雲佩斯嘛， 係咯，即係都係呢兩個啫呢度。 咪咯，似乎 冇得買， 係咯。 啊，不過英國係好多呢啲買嘅，英國 本地就有好多買。 即係其實我覺得馬會應該開咧，邊個領導俾人炒先？呢個應該可以。 哦，其實有啊，有應該要誒， 應該要諗呢個嘅，呢個 可以諗㗎， 值得諗嘅。 個馬會通常都唔中意玩啲個人化嘅嘢，佢就係中意玩個 match 入面嘅嘢。 咁啊嚇，義勇即係簡單啲啊嘛。 係 啦， 咁啊繼續啊，傑斯講咗第一個啫嘛。咁跟住仲有法蘭克福客勝，呢場就其實嗰晚大家都 support 佢嘅，呢場就最後都中啦。 贏無信加爆啊嘛。 唔係，法蘭克福係贏呢個雲達不萊梅。 我記得著6-3喎。 哦，係啊，因為雲達不萊梅換咗教練之後好曳啊嘛。 係，咁跟住就免恩斯勝佢就唔中，咁就。呢個 一燒累咗兩鑊， 噔噔噔噔就係咁多啦。 OK， 好啦， 冇人全中啊，就兩個就全 都係嗰句啦，睇住阿仙奴 Stephen 啦，係 咯， 咁啊燈啊睇住兩個兩盞明燈啦。好，咁啊燈完啦，咁 歐聯喎， 今晚就歐聯咧就嚟了咯噃， 冇錯。 咁啊歐聯嚟了啊，先講曼聯先啦， 今晚開波嗰啲先啦， 曼聯對利華古信啦， 今晚嗱報一報先，全部就2:9開波， 冇錯 ，A B C D 組踢先， 係。 聽晚都係2:9嘅，我冇睇錯，聽晚都係全部2:9。 全部2:9噶啦， 咁就另外嗰4組啦 ，EFGH 啦。 係。 咁啊 ，A 組就曼聯主場對利華古信。 嗯。 點睇？ 首先講有冇啲傷兵咧？咁就 朗尼咧。 朗尼 應該出得啦。 應該出得㗎啦。 首先我覺得作為一個利迷咧，首先要呼籲提醒一下利華古信嘅主帥咧， 希比亞坐正㗎啦。 如果站在反慢的角度嚟計咧，今晚係應該撐利華古信。 即係嗱，用佢個講句，即係應該反慢通常都係曼聯嘅對家都支持㗎啦。係 啊，即係哪怕嗰隊係即係咩何芬蘭之流都支持㗎啦。 希比亞就賽前訪問，佢都話好想喺即係奧脫福咧地方贏對手嘅。 但係我覺得利華古信就。摸和 都執到啦， 即應該係一個好好嘅成績啊！如果呢場作客曼聯嘅話， 德甲嘅利基。 誒，提一提誒，啱啱嗰場星期六佢嘅賽事係比數係幾多？利華古信。 哦，你要等下先啦， 幾多日算啦，係咯，係啊。咁但係利華古信，我就覺得佢反擊呢下嘢都幾恰到下。 哦，利華古信贏和夫斯堡 嘅 3-1啊。 咁似乎個狀態都唔錯。 狀態 OK 啦，咁啊和夫斯咁啊主春主場啊嘛。 不過利華古信作客國際賽，即係嗰啲歐洲賽，真係一般都係。 唔係，但係你要睇喎，莫耶斯其實冇乜歐聯嘅經驗。 係呢樣好緊要，其實兩個都冇乜， 兩個都 嘅經驗。 希比亞起碼踢得多啲， 踢得多啲。 我又唔知曼聯嗰個費格遜舊班底炒咗幾多個。 剩翻係冇 冇啊冇乜 㗎， 而家冇 㗎，佢冇全清啊， 真係一個 換曬啲飛臘仔啊嗰啲㗎啦， 換曬飛臘仔，換曬嗰啲觀音兵， 係啊，所以其實呢樣嘢都真係要值得留意㗎呢樣嘢， 冇歐聯經驗嘅班底， 係啊。你真係唔知佢究竟 莫耶斯就 莫耶斯打過1-2次 嘅啫，嗱打過兩場嘅就因為當年利物浦 附加賽 攞呢個歐聯搞到即係第5名，下年都可以入到去，咁就埃華頓嗰啲係第4㗎嘛，所以佢都係可以打個比賽嘅。咁但係應該係兩回合輸咗俾維拉利爾，我唔記得維拉利爾定係畢迪斯嘅，總之西甲球隊啦。 總之就其實冇打分組賽啦， 原則上只係打過兩場嘅啫， 咁啊，大家點睇我就覺得都 係曼聯。我諗另一個觸目就係好多人覺得會出啊香川真司啦。 我覺得 好多 fans 就覺得 好多 fans 啊， 即係嗱，如果睇下佢想唔想賣，如果佢想賣走香川真司，1月放走佢咧， 係啦， 咁就唔會出嘅。 OK， 我睇個預計陣容都冇香川真司個名，就似乎都係問啲咯。 我都覺得唔會咯。 我相信就啱啱星期六冇出嗰啲，譬如卡瓦尼嗰啲應該會出翻啦，即係嗰幾個比較主力啲嘅。 睇下點啦。 總言之，你通常歐聯前夕嗰場聯賽咧，本英嘅常規正選咧有邊啲？唔見咧，通常歐聯 多數都應該， 即係你例如車仔，你諗伯唔係正選啦， 咁啊唔使講奧斯卡，諗伯嗰啲應該都會出翻， 好肯定歐聯諗伯一定係正選㗎啦，唔使講，呢啲有路足㗎，你根本上已經。 咁啊，似乎大家有啲反曼人士就打和啊， 我希望和啦， 贏到梗係好啦，係咪先？不過咁樣，如果真真正正真係要拖垮曼聯嘅咧，梗係俾佢出線啦。 你叫莫耶斯兼顾几条毡先出。 唔系，我觉得佢会危啲嗰场，反而系去杀 去 杀一达或者去皇苏对皇苏嗰啲。 其实呢场系比较易打嘅，所以你话如果赢唔到，佢压力好大。 系咯，对你话古信，我觉得佢未必有咁危险啊，因为曼联嗰班波其实佢稳稳阵阵，即系就算你唔搞太多嘢，可能俾佢哋自己发挥，可能都应该识踢嘅。 系， 即系浸咗喺踢咗咁耐波，即系就算个教练话喂，你上年点踢你点踢，应该都唔会死错。 好啦，我支持 Chilap 嘅打和啦， 系咯，一字差唔多一字啊。 啊，打和啦。 曼迷点？曼迷有冇嘢讲啊？有冇信心？赢 啦！曼联赢，佢话。 哦，曼联赢，卡梅隆曼联赢 ，OK 嘅，冇问题。 好啦，咁啊，另外仲有依组仲有一场皇苏就对呢个萨克达嘅，咁啊，皇苏就主场，但系最近皇苏个 form 就讲真就普普通通啊，即系讲真，啱啱嗰个嘅联赛其实都我冇记错， 马体会啊嘛， 系失分嘅，咪对利云特咯，对利云特作客都打和啊，所以呢队波其实个 form 就似乎睇上就麻麻地，咁就呢场波就基本上都冇乜特别伤兵嘅，咁啊。至於薩克達嚟講就即係自從冇曬嗰啲威廉等等之後都似乎 都其實又唔係話即係咁差嘅，即係譬如其實佢呢幾年嘅風格都係大量巴西兵，再加上大量即係頂尖嘅俄羅斯或者烏克蘭球員。 其實係中場有個費特嘅，前面有個阿祖安魯， 同埋有位球員咧早幾個月都有講過，就九杯有出嘅阿 Bennett， 就係即係跟阿朗拿甸奴學師嗰位即係。 啊，真係有幾難搞啊！真係有幾難搞。 Okay. 皇蘇，我估計嗰場對利雲特就流力嘅機會都好大嘅。但係我睇呢場波皇蘇高少少啦。 我 主場可能高啲。 我就唔知個盤係幾多啦。不過我就如果係薩達係即係受讓嘅話，我就要薩達啦。即係下盤我 就。即係我諗都好近嘅，好近嘅。 OK。 咁啊，講埋另外一組啦。 我講啦。咁啊，丹麥嘅哥本哈根就要對意甲嘅冠軍。祖雲達斯 呢場波早幾有冇完練啊？ 冇， 冇， 我真係冇。 哥本哈根早幾年都幾好嘅，但係呢一兩季其實丹麥嘅冠軍都唔係咁穩陣，所以 早幾嘅人腳實在真係超班太多啦。 嗯， 同埋今年我會有少少預計佢係喺歐洲賽入邊係幾 有好表現咯， 會有機會係脱胎換骨。 係咯， 所以可能係一場幾輕鬆嘅勝 利。 另一場啊， 皇馬加拉塔沙雷，拉塔沙雷就主場又要對住到奧巴。 我覺得皇馬會有機會，即未必贏得咁順利， 未必贏得咁順利。 嗱，首先第一件事我頭先提過啦，皇馬就後防就底裝，就一定係卡華祖啊、卡華積、拉莫斯、比加拿祖噶啦，因為其他嗰啲全部就傷曬， 爭阿加斯拿斯。 傳聞就話出加斯拿斯， 傳聞就加斯拿斯打龍門，究竟係咪咧？都仲係要兩睇。 都係啦，如果想賣俾阿仙奴咧，又係唔好出咯。 即嗱，你睇下佢好冇心地咯。如果不安好心想真係玩死加斯拿斯嘅，就直出啦，出咯，就出啦。你咪 揾場嗰啲咁樣嘅對主弱女嗰啲咩對哥本哈根咪出個加斯拿斯，咁就已經收工啦。 係啊，收工㗎啦。 咁啊，但係其實今年講翻加拉塔沙雷，佢嗰個嘅今年嘅賽績麻麻地嘅啫。其實喺佢個土耳其聯賽咧，就好似蘇花係一場都冇贏過。一場啊，唔係喎，贏過一場啫，係 贏過一場， 贏過一場啫，其他最近三場波都係打和嘅，仲要咧係開細嘅，咁所以咧個功力就真係。就真係要兩睇啦，真係我懷疑佢攻擊力有問題啊，好坦白。 阿尤馬斯應該冇走到。 尤馬斯冇走到，但係睇翻佢預計陣容就好似冇佢個名。 但係啲古字嗰啲好似仲喺。 啊，唔係古字，古字係 阿 倫巴字。 咁啊， 係啊 ，Snyder， 仲有 Snyder， 通常美路啊，最緊要伊保爾。如果我上年都有提過伊保爾，上得好犀利㗎，佢上得犀利咧，就 C 7就發達啦嘛。咁所以呢場波睇翻。我就本來加拉塔沙雷個主場就好好嘅，咁但係佢最近個賽績咁曳咧，皇馬我睇都即係除非後防傷咁健啦。 否則就應該都係高啲嘅，即係好似 審慎樂觀啦， 係叫審慎樂觀啦，係嘛？好啦，咁啊冇計啦，因為 C組 啊， 好悶嘅一組 C 組，咁啊奔飛家主場會對安德烈治啦， 係咁就奔飛家就應該高啲嘅，仲嚇，應該仲高啲。 安德烈治都即係比利時嘅聯賽，其實真係 奔飛家高啲啦，點睇咧？ 有應該點樣睇都係奔飛家主勝機會大咯。 係啊，咁啊，跟住就 係奧林比亞高斯主場就會對住呢個法甲冠軍拜仁慕尼黑。 奧林比亞高斯就沙維奧拿嗰邊都 OK 嘅，咁就都入幾球波，都入成三四球波，咁就但係喺嗰邊入幾球波，咁啊對對住聖日耳門，聖日耳門好翻啲㗎啦。 奧林比亞高斯主場 OK 㗎。 啊，咁但係對住聖日，但係即係講財力、講實力就始終都係有啲距離嘅。 但係 PSG 都係比較慢熱啦，即係開今日開季，我估就即係當然高一定係 PSG 高啲啦，但係唔好期望咁高咯。 係啦， 作客啦，再加上 咁啊，仲有冇啊？星即係今晚應該仲 另外 D 組啦 ，D 組啊，快出。 拜仁對莫斯科中央陸軍。 拜仁對係啦，莫斯科中央陸軍。 講先中央陸軍先，因為就佢哋有個新仔叫域天奴嘅，咁啊來自保地花高嘅呢個球員，巴西人嚟嘅，相當之扭得嘅。呢個球員就被譽為咧就係尼馬，即係接班人啦，叫做 咁快，有21歲就有接班人啊！ 哦，係啊，因為呢個球員都好後生，十九歲啫，呢個域天奴啊，咁啊最近呢隊莫斯科即係中央陸軍個賽績都 OK 㗎，唔錯㗎，咁啊有本田圭佑啦，咁啊所以就呢隊波都要留意，咁但係對拜仁 穩陣嘅，我覺得。 拜仁穩陣嘅。 係咯。 啊，咁啊另外一場曼城穩穩陣啦，對住一隊叫 域陀利亞比新捷克嘅冠軍。 但係之前嗰場嘅曼城真係麻麻地喎， 有風險喎。 係咯，我覺得， 因為呢隊 可能係窿窿翻去。 其實呢隊比新好似連續兩年定三年攞捷克嘅冠軍，其實係上緊嘅。咁同埋曼城，你睇下呢幾場聯賽啫， 都係未有一個好令人信賴嘅陣容啊，或者 似乎巴里堅奴都係有啲壓力， 仲摸緊咯，佢仲 摸索緊 咯，係 咯， 係啊。咁啊，阿京一有冇意見啊？京曼城。 曼城 作客 對捷克嘅 對捷克就叫域陀利亞比新喎。 哇！真係呢隊睇都未睇過，捷克點會睇過啊？ 啊，咁啊，但係有冇信心對於你隊波？ 唔係我對波，唔講又俾人抽啦，又話我哋呢啲係咪先？但我覺得曼城都係個受勝，係曼城最大個克服嘅就係反而係遠征東歐，係 推進東歐， 呢樣最重要，係因為佢呢組咧應該有兩次機會去 俄羅斯啦，俄羅斯仲噏北啲啦， 係咯，俄羅斯捷克啦，咁 佢全部都係東征啊，就係啦，去德國都係東 征，德國都係東征嘅， 係 啊，咁你上一場佢都應該係收起一啲人， 係 咁樣佢 出埋啲加西亞啲 出埋加西亞咯，同埋有啲國際賽 特威爾嗰啲咯， 嚇咁你變咗今場應該都係會敷添好多噶啦。但係如果老實講其實如果以英超嘅水平嚟計，即係我就算我冇睇過捷克嗰隊波，理論上應該係輕取嘅。 但會唔會係細嘅機會？ 我就估細，我想講， 同意。 我好想俾 tips， 但係呢場細。如果拜仁，我真係俾 tips 咧，我切出 Vito 羅賓手入啊！ 又落賓手入， 係啊，佢好中意俾落賓手入， 係咯，次次都俾佢。 同埋主其他，主其他係冇可能 㗎。OK， 好，咁啊，禮拜二講曬啦，咁啊，禮拜三即係禮拜三，即係呢個深夜咧嘅賽事，咁就係咪小克04對呢個布加勒斯特星隊啊？係，小克04近況 OK 㗎， 近況 OK 啦，唔大差啦， 作客贏咗免恩斯咯，咪就 係啊。咁啊，奇雲保定又入波啦。 咁啊，對布加勒斯特星隊對羅馬尼亞球隊。應該夠贏啦啩，係嘛？ 我估都係細咯， 作 又 主場主場 嘅 主場就我覺得04會有好表現，即係因為過去幾年其實佢歐聯都踢得唔差，即係呢隊波落到歐聯就有啲好嘅表現俾大家睇，咁就可以有啲信心。 如果唔係都唔會打有四強入。 好啦，跟住車仔對巴素利喎，呢場波車仔。應該都要 我諗要 氣啩， 要反底啦！ 你收起上場收起咁多人， 哦 ，OK， 即因為你其實你成日見到佢真係連踢到好差，佢都唔肯換，就好明顯係歐聯佢要 咁啊！真係好坦白講，即係呢場對巴素利你都贏唔到，你都好收工啦。不過咁。 車仔以前摩連奴試過落新煲贏唔到㗎。係 啊 大家留意。 輸添好似。 唔記得打和走先啦。 走線都得嘅。 我記得好似係歌場。 就係因為呢場 之後就炒 囉。摩連奴咪俾人炒囉。 之後炒囉。 係啊，所以。 做到。 啊拿嘢㗎。不過車仔應該大啲嘅。 唔係車仔即係輸啊悲哀啦，贏應該啦。 和都慘淡啦。 好跟住就 隔離死亡 F 組啊。 F 組。 F 組係。 係啦咁啊，首先係呢個法甲嘅 馬賽 對阿仙奴。 先到作客喎， 係啊， 馬賽最近個方其實麻麻地嘅啫，即係唔好睇佢，即 係係咯， 火圖勞資啦，咁就所以同埋阿仙奴個風格都比較攻擊性，馬賽又防守性一啲，睇下馬賽頂唔頂得住啦。 但係有基奧特，我覺得如果 基奧特真係 如果 fit 出到，即係之前就話有啲傷啦，咁但係如果即係。及時啲阿華陀出手幫幫手嘅搞一掂，咁就我覺得阿仙奴都係高睇高啲。 即刻睇傷兵先，哇！即係森迪卡蘇拿啊、路斯基啊、啲阿迪達啊、張柏倫啊、保道斯基啊、爺爺沙朗高啊，全部都應該唔會出㗎啦。 係啊， 佢哋薩卡就兜服啦，咁但係應該 算啦，冇出啦。 基奧特就應該 OK 嘅。係 啊，傳聞好似華美倫可以復出。 華美倫已經上一場已經後備出咗嚟㗎啦，係啊。 咁啊，阿仙奴高啲，我覺得。 大家都想阿仙奴。 我都覺得阿仙奴。 係啦，即係我覺得今年佢即係上一場大家打出嚟，佢個進攻係有驚喜嘅。 不過有啲，不過有少少虎頭蛇尾啦。 係，我覺得。即係盡量睇下佢延續。 但 係 個賠率有啲鬼喎。 啊鬼㗎！ 主場係 2.8 萬。馬賽 係 咁，阿仙奴作客 2.25 啊， 係咁啊，作客讓 非常睇得幾冷喎， 好冷㗎， 幾冷喎，因為其實以即係馬會開盤係。 係因為呢個盤咧係典型好法甲嘅盤， 但係呢場 法甲有好多盤係咁，通常係一啲中游嘅隊伍咧就會兩邊都開兩倍幾嘅，係，然之後多數咧。 咁因為入球少嘛，好難有分比數分嘢拉開， 所以我覺得呢場波其實有機會細。 呢組四隊我覺得最冇，即係最睇淡， 最睇淡係馬賽。 馬賽我真係睇淡。 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三隊，我就係講呢場。 如果唔借， 如果我見佢咁樣開盤法咧，馬賽對阿仙奴呢場波咧，好大機會係細。 是細嘅，我都覺得是細嘅。我睇馬賽可能直情主場都守你都唔出奇啊，因為佢如果隊隊都守，咁四隊拉得穩嘅時間咧，咁都難講㗎。嗱，馬賽留意幾個球員啦，華布恩拿啦，中場呢個打得好好啦，基納斯咧前面咧亦都係相當之重要嘅。好啦，跟住另外一場啦，可以話係重流戲啊，多蒙特拿波里， 應該係聽日最好睇。 係啦，會。 哇！你知唔知冇得睇意甲，冇得睇拿波里，即係。 我真係好少睇拿波里， 真係要靠呢場睇拿波里 揾圖嚟睇。如果即係用翻上一季嘅經驗，拿波里係一隊主攻嘅球隊， 係啊， 而多蒙特嘅攻勢亦都係鋭利，即係呢場可以係。即係期望係大手交易，或者即係大家鬥攻嘅一場， 即係預期會開大啦。 好難， 好啦， 難講。 但係期望會係一場好睇嘅鬥攻， 係一個好新鮮嘅組合， 係都好值得睇嘅。 因為拿波里嗰個陣就嘅比較後防比較多空位嘅，即係失得波都另一回事，比較多空位。咁你對住多蒙特嗰種快速反擊啊，奧巴美揚嗰啲就好發達啦。 奧巴美揚、 米加大恩啊嗰啲， 呢啲啱曬。 咁啊，拿波里就最近。其實好 fit 嘅就係希古恩啦，希古恩好多波入，即係參杯場場都有波。 但係有冇陰影嘅希古恩？踢皇馬嗰啲陰影唔喺度。 反而今場波我擔心，阿連拿， 拉拿係啊係啊， 點咧？啲牛油手，因為你知道咧，如果即係你睇得多蒙特嘅波，你知有個叫奧巴美揚㗎啦， 係 佢上一場對漢堡咧。 嗰啲走位啊， 佢射，我發覺我留意 咗一樣， 佢入嗰兩球波咧，都係龍門撲到，但係入網嘅， 即係射波勁都好緊要。 一係佢射波勁，一係咧就非常多西嘅波。如果唔係就唔會你入咁多波，佢其實有好多球都係射咗龍門，其實係撲到嘅，佢角度唔係好靚嘅咋。 但係好多時都係撲到入網。 連拿嘅特點咧就係、其實你唔好成日射佢，你係咁以撩佢一腳咧，佢好容易失血，即係你冇俾佢上身，上到身咧佢又真係幾難射入嘅。 俾佢熱身啦、啊，總之你突襲佢， 即係淨係突襲佢一嘢又 KO 又守佢咧，就幾易搞掂佢。 簡單啲嚟講，即係嗰啲好快，即係好高嘅 up and down 嗰啲頭頭。 但係另隊嚟稱就真係賓仔係 賓仔， 即係歐聯嘅經驗係多啲咯。 咁高普都唔差嘅， 咁啊高普，你又睇低波高普一 高普大佬係新進嘅 新進 教練嚟㗎，係 啊，好咁啊，所以呢場波就希望都有一場好好睇 波啦， 大咯， 大咯， 大到 呢場波個賠率咧，又同阿仙奴嗰場又係一樣喎、主場咧就 2.78 倍， 係 作客就 2.22 倍， 哇 嚇、喂， 哇睇拿波睇得咁低， 係咯，睇拿波你睇得咁低嘅。 啊、不過可能多蒙特即係上年都貴為歐聯嘅亞軍， 咁係 同埋人腳上都有啲加強。 但會唔會因為上一場波嘅大勝而耗力太多呢？因為其實都 係咪耗好多力呢？ 因為嗰場波我睇佢又唔係，佢係想留，但係結果我覺得佢係 結果就不如 都係有 推進， 都係過度透支咯。我都覺得係。 我諗用即係佢又。未磨得太盡，但係去到人哋都散咗，你冇理由，你一去就有，冇理由唔去嘅。 呢個有冇得買手入㗎？ 有萊斯手入啊嘛。 哦，米啊，米希達恩啊。 哦， 米希達恩手入。 不過今年咧，我留意到啦，如果大家循呢個正常途徑馬會買嘅話咧，就個首名入球係通常係比賽當日先出。以往通常咧就譬如好似 早一兩日， 早一兩日，譬如好似話週末嘅賽事咧，通常五六日一都係週末賽事嘛。通常星期五已經會知道曬所有噶啦。但係今年嘅安排就係、 陣容可能 係咪預咗唔準嘅？佢咪大包圍， 唔係而家咪睇賠率啫嘛，冇嘢 係啊。咁但係通常咧，譬如我點解咁留意？因為我早幾個禮拜試過話叫大家買艾夫拿啊嘛。 哦，你經常搞呢啲嘢 咁我等好耐都發覺咦咁耐都冇嘅，係冇理由曼聯對利物浦唔開嘅。 係咯， 咁原來係比賽嗰日先有。咁、你真係要好遲先會見到。 哦，咁、應該嘅咁啊，呢場波大家都諗住開大啦，都唔估邊隊贏定輸咯。 好難估啊！呢組我諗，其餘嗰三隊對住海都 enjoy 對 game 啦 呢組就睇多啲就買少啲啦，我覺得。 啊，咁啊，其實仲有兩組嘅巴塞對阿即士。 H 組其實都幾死亡下。 巴塞對阿即士就我覺得。 G 組啊，呢個 係。係 G 組嚟嘅，係啦。咁就基本上就格式格㗎啦，好坦白。 都唔係格式格，你太高估呢個阿即士啦，我覺得。 阿即士 唔係嗰隻波嚟㗎啦，冇㗎啦，冇㗎啦。我估 即係上季你對多蒙特嗰啲， 唔係因為對曼城渣，所以先會克制到佢啫。 咁啊，咁啊係，阿即斯連最緊要嘅艾力神都走埋咯， 係咯， 咁啊真係掹啲啦。 而家應該係得翻阿迪安嘅 啫。阿迪斯安， 巴塞主場咧，仲要 係巴塞主場又 即係老型就真係殺無赦嗰啲屠場嘅，又係啲即係啲強姦犯又。 我相信係大抄㗎啦。 好 ，A 米對些路。敵 A 米贏六啩， 其實 A 米二甲開列就好差， 麻麻地 好差 嘅。卡卡翻咗嚟， 但係卡翻咗嚟都又傷埋， 仲 話停呢個禮拜唔出糧喎，話受傷。 係啊，佢自己話即 係你唔好啊， 即係我就傷，咁啊，於是就唔好出，唔使出糧啦。啊，真係有情有義， 簡直係聖人啦，大佬。即係巴西聖保羅嗰個十字架點換佢㗎啦？嗰個像下低可能整咗個細嘅就係卡卡咁樣掹手喺度。 OK， 咁啊，應該 AC 都仲夠贏。 我估應該夠贏。 夠嘅，西奧迪都唔係嗰啲啦，已經。 係啊，西奧迪都 蘇格蘭銀行嗰啲。 咁啊，最後一組啦。馬體就對新尼特，馬體會好 fit 嘅，啱啱個聯賽繼續都係贏波嘅， 係咯，對阿斯蒙尼係有信心， 係有信心嘅， 維納繼續都係好 fit 咧， 係啦，咁啊，至於另外一場就奧地利 就 維也納啊， 維也納咧咁就對波圖就好坦白講，而家靠曬即神馬天尼斯㗎啦，因為其他嗰啲咩戰士洛迪古斯啊， 摩 天奴就走曬，咁啊，所以就即神馬天尼斯嘅表現咧係對於對波好大影響嘅，係，咁啊，但係。斷稱都波圖高啲嘅，就算作客都 做經驗多啲啦。你歐聯 今年啊，得一隊新兵第一次打， 就係呢隊啦， 奧地利呢隊啦。 好咁啊，好快手咁啊，同大家即係。 高呼一次呢兩日嘅歐聯啦。咁啊，本來禮拜四夜晚仲有歐霸，咁啊，因為太多啲球隊唔識，都係比較近啲嘅。我記得就係華倫西亞會對史雲斯，咁啊， 華倫西亞高啲 啊。提一句啦，華倫西亞最近嘅後防好曳，講完好曳， 又祝福咗佢喎， 小心啲啊，因為啱啱嗰場波對住我唔記得邊隊啦，都係要輸三粒嘅，真係對輸得好肉酸嘅，好坦白講。所以其實史雲斯有得偷雞嘅，我覺得嚇。好啦，咁就 講最多最下一樣咁啊，非洲區嘅呢個世界 啊，係啊，十強賽嗰個抽籤出咗啦， 抽籤啦，咁啊。即係隻抽隻嘅啫，咁啊打兩回合，首次回合咁就贏出線嗰五隊就會即刻可以打呢個世界盃，佢就周證實咗有打啦。咁啊邊即係邊五場波咧？咁啊大約講講啦，先即係主場，先主場啦，後座下啦。咁啊呢個科勒迪亞咧會主場對呢、這個塞利加爾啦， 即 係第一個啦。都幾硬嘢㗎， 硬嘢㗎、啊， 都略為難打㗎。咁另一場就係特尼西亞就會對夏威龍。 系 啦，咁之後就埃塞俄比亞，大家好陌生嘅埃塞俄比亞就會主場對呢個尼日利亞。 哦， 咁應該尼日利亞會比較熱食啲咧，我相信。咁第四場就係加納對埃及，我諗就係呢五個入面比較近榜嘅一個。 但其實呢幾場都近嘅， 近嘅，即係除同埋呢個塞內加爾嗰場咯，對科羅地亞。 仲有一場係咩？ 係仲有一場就係布基納法索對阿爾及利亞。 嗯，係 OK。咁啊。即係呢幾場賽事，大家都留意啦。 十月踢㗎啦， 係啦，十月嗰輪， 係啦，十月嗰輪咯。 咁就十一月一定會知㗎啦，就知道邊五隊。 好啦，咁就今日應該差唔多啦， 補曬時啊！呢個費格遜時間都出埋嚟啊！ 係啊，哇，真係超級補時啊！好，記得留意我哋有 bonus track 㗎，仍然繼續有《先補到筆記》。好，我哋今日哭波桑時間差唔多啦，拜 拜。 大家好，我是当归，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